阳光，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 牵着我的手，一同前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听众朋友你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由沈阳评剧院演出的评剧《雪花飘飘》，这是献给评剧艺术的一首哀婉的颂歌。这出戏呢，通过评剧艺人冰雪花的曲折经历，反映了上个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评剧艺人的生活及他们对艺术、对人生的追求。在剧中，冯玉萍扮演冰雪花，周丹扮演小雪花，吴军扮演大师姐。冯玉萍师承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韩少云，后来呢又拜了评剧表演艺术家花淑兰为师。他学演的花派名剧有《牧羊圈》《谢瑶环》等等，多年来曾经荣登第五届戏剧梅花奖的榜首，二度梅花奖的获得者。 枝蔓深情，就像 不能飞行。 傅。 啥事儿啊，九祖师爷？ 师傅，我 是心里有愧了吧？ 师傅，你误会我了，我是要离开戏班子，我要走了。 离开戏班子？是想离开我吧？ 不是，不是，师傅，不是的，我在这儿对你不好，因为你唱不了角，因为我观众们冷落你，因为我你份子钱少，因为我你总是不高兴，因为 你，我，因为你。因为你我唱不了角，因为你观众冷落我，你把你自己看得太高了。 师父，你误会我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为你好的。 为我好？你跟仙女花学戏也是为了我好吗？ 那是班主非让我跟他学的。 你敢跟我顶嘴？ 我也没顶嘴呀。 跪下。 我又没错。 跪下。 我不。 小熊，你个没良心的，你个白眼狼，你忘了大雪滔天的是我救了你，你忘了我用我的心血一口一口的教你啊！你现在学成了，翅膀硬了，可以跟我平起平坐了。你跟仙女花合起伙来欺负我， 我没有欺负 你，没有欺负你，没当真。学戏呀、啊！你们说什么我不计较，说我的玩意不地道，我的玩意怎么不地道了？ 没啥了， 怎么不地道了？我怎么不地道了？怎么不地道了？怎么不地道了？ 师傅，你听我说， 你们甘心给人家做小老婆的人，你们看他打的火热，还小宝贝儿小宝贝儿的，叫人听了恶心。你叫他给我，叫他打。 给你丢脸呢！ 今天当着祖师爷的脸，我们师徒做个了断。 师父，师父，你就是打死我，你也是我师父啊！ 我没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徒弟。 住手！丁老板，你这是干什么？ 刘班主。您别发火啊，我在管教我的徒弟。 你可别忘了，是我花300块大洋给他赎的身。 哎呦，刘班主，您用不着发这么大的火啊，丁老板那是杀鸡给猴看的，他那哪是打徒弟呀、啊、他那是打我呢。师妹儿，这可就是用不着的事儿了。想当初你跟李班主合起伙来挤兑我的时候。 哎，行了行了行了，大师姐，你少说两句。 我凭什么少说呀？谁挤兑你？你先，你挤兑我。 啊，挺热闹的，刘班主。 罗三儿， 罗三爷，您这是高升了？说不上高升，现在吴大帅手上做点事儿，看坐，坐，请坐，请上座。 罗三爷有啥吩咐？ 不敢，明天是8月15，家母的60大寿，特来贵班恭请冰雪花丁老板屈尊。 对不起罗三爷，最近我嗓子有毛病，不能唱。 我的面子小啊，可吴大帅和日本商会的面子。 哎，罗三爷，您别生气，要不让小雪花去。 刘班主， 你 不给我面子。那好，据查你们圣心戏社多年来所唱的戏文，居不是淫词艳语，这有伤风化，我封了你。 哎，罗三爷， 罗三爷，罗三爷， 冰雪花，丁老板，你就别拿把了。 我哪儿还肯拿把呀，我都选脑尼姑了，那小老板仙老板可都是一 怎么？ 哎，罗三爷，看在咱多年交情的份上，你就 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就该给我这个面子。 罗三爷，冰雪华这两天确实嗓子不好，他没法唱， 唱好唱坏我不管，他就是哼哼，我也乐意听。 你就是用八抬大轿抬姑奶奶，我也不去。 什么？来人！哎， 罗三爷， 罗三爷，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罗三，你太凶人了吧？ 小弟子，你他妈充好汉，好，我就给你一个英雄救美的机会，明天你去。 我 好，你他妈想通透， 笑话，我小弟子说到做到。 好，五年前你们上星戏社的三驴子在奉天一炮打红，他唱的是金钱豹，从三张桌上往下摔刻子、啊、家母也乐意看这个，你能行吗？ 行。 好，三张桌一张都不能少，这是痞子，这是地 罗三爷， 不过得且罢，我走那、 哎、罗三爷，罗三爷， 小妓子，小妓子，你他妈能行吗？ 班主，我怎么不行啊？ 那三张桌摔客子可是个要命的事儿啊，要不咱花钱托人跟罗三爷说说，换个戏码。 别，班主，人折名如折骨啊，咱唱戏的宁叫身受苦不叫脸受热，哎，我就是这腿摔折了，我也站直了。再说了，那罗三儿他也不是什么好饼啊，要是冰雪花去了，指不定出啥事儿呢。 嘿，他出不出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呀、啊？ 这冰雪花领领你的情，我圣星戏社也得领你的情啊。 朱班主， 哎， 小妓子，小妓子，听明白没？班主说啥呢？你窝头方个显得什么大眼儿啊？再者说了，这剃头腰子光一头热，你也是个白呀，人家冰雪花能看上你吗？ 哎，大师姐， 你真他妈缺心眼儿。 你才缺心眼呢！ 呸！师兄， 雪花。 Thank you. 的气血。先生，这边就是小老板，有事你们聊啊。哦，谢了谢了。 云珠， 云珠，云珠，云珠。 先生，哎，叫先生慢点。先生，你有事吗？ 哎呀，你太像一个人，太像一个人了。 先生，您 是这样，我刚来奉天时间不长，这半个月我天天看你的戏。 是吗？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 什么念头？ 我想给你写个剧本。 哎呀， 今天刚写好，你拿去看看。 太好了。我不识字的。 没关系，找个识字的给你念念。这是件真事儿，非常适合你演。 是吗？ 剧中的主人公和你现在的年龄差不多。嗯，差不多。 哎，成天鬼鬼祟祟。 我闺女要是活到今天也该像她这么大。 先生。 我在圣经时报谋差。 啊， 我姓吴，有事你可以去找我。 哎，吴先生。 哎，不可能啊。 您走好，吴先生。 笑笑。 爹，娘，爹，爹，你干嘛呀？爹，哎呀， 笑，刚才那瘸子跟你说啥了？ 没说啥呀。给我写个剧本。哎，慢点， 以后在生人面前别管我叫爹。 你 秀啊，爹爹我要。 爹，你看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了，你能不能把他戒了呀？你 戒不了，戒不了啊。哎 呀，给你，给你，我都给你。 要不你也留俩？ 不留不留，一个也不留，省得你再来呀。我这命怎么就这么苦呢？ Thank you. 小云珠，他无依无靠，魔鬼托。 有一次逛庙会， 有一次逛庙会，是惊中午，跟中午他遇见了一个小伙，本姓吴， 是姓吴， 两人一见倾心。 冰雪花了。雪花，以后你和咱大师姐就别总是鸡争鹅斗的了。小雪花唱红了，对你对咱戏社都有好处啊。刘班主， 季总， 今儿我这课子摔的怎么样？ 地道。 刘班主，我要是死了，你就让我把这身行头穿去。 行。 我唱了一辈子戏，我是头一次穿这么好的行头。我小妻子自打唱戏以来，我就没找着过调门。我就不信我他妈就找不着调门。陈师兄，陈师兄，你是咱东北的弦王，你给我拉起弓子，今儿个我要唱上两嗓子。 你们了，赏你们两块大洋，就别在这儿嚎了。 你给我滚！ 别，别，大师姐，咱戏班里有规矩，不收赏钱不吉利。雪花，你替我吆喝一嗓子，你就说，奉天老子一人，小戏子。谢八爷赏了， 奉天老子一人，小姐，谢八爷赏了， 谢八爷。 Thank you. 日本人给叫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是凶是吉，这还说不定呢。 就是啊，他怎么还不回来呀？要不然我去看看吧。 你找死啊！那日本鬼子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你个小丫头片子，老实在家待着，别出门。 对，大家伙千万别出门，都在屋里待着。 嘿，你说这个冰雪花真他妈有福气，能唱戏那功夫还一唱就红了，不能唱了吧，又找到了旧情人，回家过日子享福去了，这好事啊都是他的了。 他呀也没啥福可享，那个男的是个瘸子。 你明白个屁，只要可信儿，瞎子瘸子都他妈顺溜。 冰老板来了。 天女，这是大师姐。 大师姐你好。 哎呦，还是怪般配的哈。师妹呀、啊、你不好好在家过那享福的日子，到这儿干啥来了？ 师姐，新老子，我是来跟大伙儿告别来了。 怎么要走？ 哎，我和天女要回关里家了。 啥？你要走了？你走了，我还跟谁斗嘴呀？走吧，走吧，回家好好的过日子，享福，别记恨师姐。 师姐。 师姐真悲惨，师姐，师妹，师姐呀，也许这辈子真的是我对不住你。 雪花，别难过。 师傅，你别走了。 别难过，雪花，听师傅话啊，别哭了，快起来，别哭了，别哭了啊。雪花啊，你正是唱戏的好时候，要好好唱，好好跟大伙儿学，艺不压身呐、啊。咱奉天烙子是个真玩意儿，将来一定能在全国唱起来。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套巡台，我把它留给你。 师父， 咱圣心戏社的将来全靠你，咱奉天烙子的将来可就全靠你了。 Thank you. Thank you.